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蜕变。经常有读者写信来倾诉他们的故事，也许有些人的某个问题经由我的点播可以暂时获得疏解，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用不了多久他在生活中又会遭遇其他的难题了。灵性的道路是要去实修，需要你去体验实践的，不是看两本书就可以解决问题。我当初写书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怎么样从不快乐到快乐，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了解自己，进而与自己成为朋友。当我的内在改变以后，我们的外在，比如说健康、财富、父母关系、亲子关系，也都会有长足的进步。而这是我修了好多年的心得，大家也许可以因为我的分享而缩短修行的时间，但是不可能速成，还是要实修的。实修就是一步步走向蜕变的过程。今天就让我们来欣赏一首让你用心去体会蜕变的乐曲，由曼璇所创作的《凝香》。这首跨界曲风呈现了东西交融、光彩潋滟的诗意美感，正如生命经过各种境遇的试炼，酝酿绽放而出的香气。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稍后将由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曼璇。今天的音乐主题蜕变介绍的音乐是由曼璇创作的凝香，这首曲子出自于玄色流转这张东西方跨界的真乐专辑，风格多元，音乐流畅自然。而这首曲子的灵感来自于生命的蜕变，让我们灵魂里那股深邃的力量被敲唤醒。虽然转折过程充满了各种挫折痛苦的感受，却让我们有一种如梦初醒，并且察觉到自身的改变以及身后奥妙伟大的力量。这股巨大的力量让我们的心不再畏缩，更充分感受到自己的在。这股能量也带领着我们很勇敢地往外去流动自己，在这趟旅程里更加坚定，充满信任，绽放我们的爱与芬芳。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典雅含藏着一种自然山水人文哲思淬炼的美，而我们血液里天生的 DNA 很容易与之共鸣，领略到其中的意境。古筝秀丽清亮的音色自古以来特别受到普罗大众的喜爱，在古诗里我们都可以听到看到许多诗人像李白、白居易对古筝留下了许多感性吟咏的诗篇。而今天这首乐曲《凝香》也像一首诗一样，古筝以传统五声音阶谱出了简练的旋律，而钢琴以现代 New Age 的手法来编曲。古筝现代化的语法与钢琴的声音空间有了一种东西方相互融合的感受，就像我们可以感知了解到现在的世界已跨越了疆界，彼此相互连结，潜移默化改变了彼此生命的观点。我们就在时代的演化里，每个人皆共同参与了这趟奥妙的融合之旅。音乐里把握古朴的声音阵阵穿梭其中，传达内在对生命的悠远情怀。整首音乐顺流亲密地贴合着心境，希望传达出一种存在的温度，就像一朵花、一壶茶、一首诗，在其中慢慢品尝出每个生命隽永的美。音乐总带来许多丰富的想象，透过音乐感受作曲家的内在世界是件快乐的事情。这样的触动让感知与内在阅读有了最直接的学习，神游在不同音乐家的音符里，仿佛有了把自由通行的钥匙，可随时走进秘密花园里，感受别有洞天的景致。一直希望找到古筝另一种声音，这声音来自心的本质，来自感动，拥有一种穿越的温柔，穿越困难屏障，点亮心中的光芒。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希望你喜欢。生命的蜕变过程是辛苦的，蜕变的结果是美丽或是幻灭，都是可能存在的结果。作为一个存在，我们不曾死亡，不曾失落，我们探索倾听着生命千变万化的曲调。当遇上风暴时，不急于下评断或陷入无止境的埋怨，是时给予自己一点时间和一份温柔宽阔的胸怀。希望这首音乐陪伴你， 带给你信心，从卷曲的蛹中幻化出独一无二翩翩飞舞的蝴蝶，最后深深祝福你。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